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在公共场所消费受伤了，谁来买单呢？平时我们休闲逛街，在超市购物，在银行办事儿，还有游乐场里的亲子时光等等，各类场所丰富百姓生活的同时呢，也引发了诸多的纠纷，比如说被杂物绊倒了，因为路面湿滑摔倒了，还有被设施划伤了，还有被场所内的其他人侵权了等等等等。那么在公共场所受伤，谁来买单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北京房山法院的法官，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聊一聊公共场所、经营场所里安全保障的那些事儿。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的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下面来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阿里女员工被侵害的案件的最新进展，王某文不批准逮捕，治安拘留15天，王某文为什么不构成犯罪？昨天晚上，济南市槐荫区检察院发布消息说，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之后，警方对王某文终止侦查，做出了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决定。那王某文为什么不构成强制猥亵罪呢？法律人士认为，根据检方和警方的通报，王某文虽然存在强制猥亵，但是情节显著较轻，所以不认为是犯罪，而是违法行为，这在法律上是成立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15天已经是顶格处罚了。那根据此前警方通报说，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和周某等人到济南华联超市洽谈业务，7月27号晚上，他们宴请了华联超市张某等人。7月28号，周某认为自己可能在醉酒状态下被人侵害，于是报警。警方通报说，7月27号晚到28号凌晨，王某文先后4次进入了周某的房间。7月27号23:16，王某文返回酒店前台，持自己和周某的身份证，经过前台征得周某同意以后，办理了周某房间的房卡，进入房间，对周某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韩圈中的中国粉丝集资，清朗行动是否能够管理呢？来自观察者网的消息，给偶像定制专属飞机，给偶像服役的韩国部队送礼，送礼物的价值高达100万。中国粉丝们真金白银的支持韩团偶像的方式，屡屡刷新人们的认知。那么，粉丝集资行为是否犯法呢？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有权对韩国艺人的中国粉丝违规行为进行整治吗？律师表示，粉丝集资如果不是钱生钱的活动，则不能定性为非法集资，但有一些粉头权力过大，可能会出现携款潜逃或者用于其他支出的违法行为。此外，只要发生在中国境内，或者针对中国或利用中国互联网平台发布和进行的违法活动，中国法律都能够进行管辖。即使是境外明星，如果粉丝在中国网络平台进行涉嫌违法违规的活动，国家网信办或其他相关部门都可以对此进行治理。好，下面来关注一下吴谢宇已经正式提起了上诉。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吴谢宇已经正式提起上诉。此前8月26号，吴谢宇杀母案在福州中院宣判，吴谢宇一审被判处死刑。吴谢宇悲观厌世，父亲病故以后，他认为母亲谢天琴生活已经失去意义，就产生了杀害母亲的念头。 2015年7月10号，他趁母亲回家之际，持哑铃连续猛击母亲的头面部，致其死亡，并在尸体上放置塑料膜等75层覆盖物以及活性炭等。之后，吴谢宇向亲友隐瞒了母亲已被杀害的真相，虚构母亲陪他出国学习，编造了理由骗取了亲友144万元。据报道说，吴谢宇的舅舅和姑父已经原谅了吴谢宇，并签署了谅解书，希望司法机关能够对他宽大处理。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乳业巨头养乐多受罚蹭新冠病毒防治热点，被认定是不正当竞争。据信用中国网站消息，因为宣传益生菌在新冠病毒防治中有重要作用等等，近日养乐多关联上海的益利多乳品有限公司被罚款45万元。信息显示，该公司的违法事实是，在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尚未结束之前，宣传益生菌在新冠病毒防治中有重要作用，这极易增加消费者对养乐多乳酸菌产品的关注度和信任度，误以为益生菌对新冠病毒有防治作用。上海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其罚款45万元。在约会时下药，男子性侵10多名女性被公诉。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上海的苏小姐通过相亲活动结识了男子杜斌。事发当天，两人就餐后，杜斌提出送小苏回家。据小苏回忆呢，进小区前就完全断片了。她后来回忆起，杜斌说过，我这有醒酒药，我自己也吃了，你也吃吧。上海警方接警后开展侦查，原来这个杜斌真实姓名是姓窦，本科学历，长期无业，在短短几天内和不同女性频繁的约会。民警将其抓获以后，在他住处搜出了5个硬盘，存有大量侵害女性的视频，还发现了他伪造的身份信息和假学历证书。此外，在窦某身上查获的药物中检出了安眠镇静类成分，可以让人迅速昏睡。目前窦某因涉嫌强奸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在公共场所消费受伤了，谁来为我们买单呢？平时我们休闲逛街，在超市采购，银行办事儿，在游乐场亲子时光等等等等，这各类的场所在丰富百姓生活的同时呢，也引发了诸多的公共场所的涉及的纠纷。比如说被杂物绊倒了，因为路面湿滑摔倒了，还有被残破的设施划伤了，还有被场内的其他的人侵权等等。那么在公共场所受伤了，谁来买单呢？下面我们就请北京房山法院法官来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聊聊公共场所、经营场所里安全保障的那些事儿。好，我们今天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周蕊法官。你好，周法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有这样一个案子啊，就是一位顾客买鞋的时候呢，他被这个鞋柜台的鞋盒子绊倒受伤了，这个谁来担责呢？我们请周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好嘞，有这么一个案件，申某在购物中心购物，但在某店专柜鞋区看鞋的过程中，被店员摆放在地上的鞋盒绊倒，就医后被诊断为右臂桡骨头骨折。于是申某就起诉称，自己沿着湿鞋凳一侧行走，即将拐弯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东西绊住，就想迈过去，但因为摆放的鞋盒数量较多，没能迈过去而摔倒。正常情况下，湿鞋凳周围是不能摆放杂物的，所以诉至法院，要求购物中心和某店共同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50000余元。 那这购物中心和这个鞋店他们怎么辩称的呢？ 购物中心辩称，根据购物中心与某店签署的协议，由某店对自己区域内的安全保卫工作负责，申某摔伤并不是在他们管理的区域内。 而某店辩称，申某在专柜区时碰上有顾客坐在试鞋凳试穿挑选鞋型，几双鞋被导购有序地码放在顾客脚边，并没有堵塞正常的通道。申某是基于他个人的原因疏忽大意碰倒鞋盒，致使摔倒受伤，店员已第一时间将申某送至医院，并且垫付部分医疗费用，即便要赔偿也应该由购物中心赔偿，因为他们租赁的店铺属于内铺，非独立空间的布局，购物中心作为商厦整体的管理者，有责任承担商厦整体包括其内铺的安全保护义务。 那这个案件后来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在本案中，购物中心和某店是联营关系，事故虽然发生在某店的营业区域内，但是购物中心作为联营的一方，对于该营业区域也是有安全管理义务，并且商厦实际上是由购物中心来经营，所以购物中心应该与某店一起对营业区域内的秩序安全承担共同的管理义务。虽然双方合作协议中有约定，因某店原因造成安全事故或者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某店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但是该约定是购物中心和某店对于事故责任的内部约定，不能约束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所以购物中心和某店应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而申某作为成年人，在随时可能摆放鞋及鞋盒的试鞋凳周围行走时，应当尽到更加审慎的注意义务。但是当他看到叠放在一起的鞋盒之后，没有选择绕行，而是径直迈过，在意识到可能有危险的情况下过于自信，疏忽大意，造成被绊倒摔伤，没有尽到自我保护的注意义务，自身也是存在重大过错。购物中心和某店应负责经营区域内场地设施的维护、管理和安全保卫等工作，没有及时清理，致使试鞋凳周围的鞋盒叠放过高，从而造成申某被摔倒、被绊倒摔伤，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次要赔偿责任。所以最后法院判决由购物中心和某店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具体数额根据票据、鉴定意见、申某收入证明等证据予以核算。 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依据背后的法律规定是什么呢？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该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范围明确规定为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本案中，某店以其不是该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来免除自身对顾客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法院最终判决由该店和商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于商场的经营者啊，包括店家还有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购物中心、商场作为人流量巨大的公共场所，因物品堆放、地面湿滑、电梯运营、人流拥挤等因素造成顾客受伤的情况并不罕见，即便多数情况下是因为顾客自身疏忽大意受伤，但是作为管理者确实也存在没有按规定摆放警示牌等不规范的行为，所以导致购物中心、商场面临的赔偿的概率也较大。因此不论是购物中心、商场的管理者，还是具体商铺的经营者，都应该做好自己经营区域内场地设施的维护、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同时作为顾客也应该不扎堆、不哄抢，顺序排队礼让，如遇到路面不平、湿滑处，提前选择绕行。 我们看到公共场所受伤这种案件当中，不是说你在公共场所摔倒了受伤了就一定是自己负责或一定就是商场负责，要看具体的情况，过错方有多少来判定责任啊。像这个案件就是商场和某店是承担40%的责任， 对， 那你自己也应该有一个谨慎注意的义务啊，你还要承担将近一半多的责任，是这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在公共场所受伤的一个典型案件，在超市结账区呢，它是被逆行的顾客撞倒了，那这个谁来担责呢？我们请周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宋某在跑 保姆的陪同下到超市购物，在保姆排队结账时，另一位顾客孙某拉着购物车从出口逆行而来，将宋某撞倒。就医后，宋某被诊断为多处骨折。宋某认为，由于超市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其被孙某撞伤，所以将孙某和超市共同起诉至法院，要求孙某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费用20余万元，并要求超市承担补充责任。 那这个超市和孙某啊，这撞人的，他们分别怎么辩称的呢？ 超市辩称宋某的摔伤实际侵权人是孙某，地面没有任何污渍和水渍，超市已经尽到了公共场所管理人的责任，宋某的摔伤与他们无关。而孙某辩称，事发时他并没有拉着购物车向宋某迎面走去，而是宋某自己拉着小推车，在路过地面一个小坑时被自己推的小车绊倒。当时恰好自己离宋某最近，看到老人摔倒了，出于爱心扶起了宋某。宋某的摔伤与自己无关。 这个事情好像双方说法还不太一致啊。那么法院经过审理后如何查明又如何认为的呢？ 根据现场的监控可以看出，宋某在排队等待结账，孙某从收银台出口进入超市，并在行走中向旁边张望，在明知可能与宋某发生身体接触的情况下，仍试图从较为狭小的空间通过，最终导致了宋某的倒地，具有一定的过错，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而超市在相对狭小的空间，特别是收银台的区域，摆放了较为密集的货架，导致排队处付款人员拥挤，也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对排队结账的人员进行疏导和分流，并且在孙某从出口进入超市时并没有对他进行劝阻和引导，特别是在结账区域人员较多，势必会导致人身接触的情况下，超市没有能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补偿责任。而宋某与孙某身体接触时有向后退步的动作，但根据监控录像无法看出是宋某的向后退步动作导致了双方的身体接触。综合考虑案发情况和相关证据，宋某与孙某双方对损害的发生都有过错，所以由宋某和孙某各自承担5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某赔偿宋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5.5万余元。在孙某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该项赔偿义务的时候，超市对宋某承担2.75万余元的补偿责任。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应该还是撞人的这个孙某他的责任是比较重的。 对， 他是第一侵权人，是吧？ 对，对。 那如果说因为第三人的行为导致他人损害的，这个谁来担责？请法官来介绍一下相关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第二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偿责任以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在本案中，首先，宋某的损害结果是由于宋某本人和孙某的行为所导致，直接原因并非超市。其次，超市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正是因为没有能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该不作为的行为是孙某侵权行为成立的条件。再次，如果超市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则通常能够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孙某的侵权行为与超市不作为发生了竞合，因此超市应该承担补偿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超市的过错程度，以超市在50%的范围内对孙某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赔偿义务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为宜。 您这段话比较法言法语哈，给我们来通俗解读一下，就是超市在50%的范围内对孙某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赔偿义务部分来做一个承担补充责任。 虽然宋某与孙某的这场意外事件本身来说仅是一场因为琐事引发的身体权纠纷，但将本次事件放置到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背景下观察，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宋某和孙某的身体接触才是宋某摔倒受伤的直接原因和终极原因， 而超市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只是损害发生的一个条件，但非原因。法律之所以规定由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来承担补充责任，目的是为受害者获得充分赔偿提供另一种途径和保障。但这仅仅是一种补充责任，只有在孙某没有能力全部进行赔偿的时候，才会由超市在安全保障能力和过错程度范围内承担相匹配的补充赔偿责任。如果孙某已经全部对孙某进行了赔偿，那么超市将可以不再对孙某进行赔偿。而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超市在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以后，是可以直接向侵权的孙某进行追偿的。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子啊，是一个老人他在进银行办事扫码的时候呢，跌落了台阶摔伤了。那这个银行是不是担责呢？我们请周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有这么一个案件，徐某到银行存款，因疫情需要扫码方可进入营业大厅，但是台阶上的人员较多，工作人员就告知徐某去台阶下扫码。途中徐某踩空台阶摔倒，导致多处骨折。徐某认为他摔伤是因为回头看工作人员指示时踩空台阶，如果不是工作人员要求他折返回台阶下扫码，他就不会跌落受伤，所以诉至法院要求银行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费用。 那么银行怎么说的呢？ 银行辩称徐某摔倒的位置是其营业场所之外的台阶，该区域完全安全状况良好，并且事发时正值疫情防控期间，工作人员是按照要求告知徐某进行扫码登记，没有与徐某发生身体接触或者是争执，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在徐某摔倒之后，出于人道主义，也已第一时间为徐某止血，拨打120并陪同就医。另外，徐某摔倒是下台阶时一直低头在看手机，并没有进行观察，才导致踩空摔倒。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银行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徐某摔倒是他下台阶时没有仔细查看路况，行走不慎导致，与银行是否指挥他门外扫码无关。到门外扫码与徐某摔伤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且台阶不存在残破、正在维修、积水、湿滑、堆积杂物等情形。在案证据也没有发现银行存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从而导致徐某摔伤的情形，所以徐某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该支持。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那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银行需要对客户进行限流、测温及登记，应该主动在门口设立提示牌，指派专人负责维持秩序和指导扫码测温，并对可能遇见的危险采取预防措施。当从行业的标准、善良管理人的标准来看，已经尽到相应义务，但仍阻止不了损害发生时，法律也不会对其安全保障义务过分苛责。在徐某因自身原因摔倒时，无权要求银行承担安全保障责任，否则将使人动辄得咎。而对于徐某这一类年纪较大的客户，出于安全考虑，也尽可能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银行办理业务为宜。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房产法院的周蕊法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关注热点新闻，请了解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秋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阵阵的秋风也开始就是最坚强，接受最初的希望是我唯一的疯狂。有时坚持就是一种大地不能停止开放花蕊，春风吹不绿所有原野，我蠢动的心却从不停歇，在希望的田野上总有成片的迷惘，希望的田野上